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Club D One 十年辉煌不凡，闪耀工体夜生活，前沿的电子流行乐，释放你心中的狂野，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。地址：工体西路八号，电话010-6500-888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喂。期待，却充满意外。你笑的方式，突然间我的心像个孩子。你陷入沉思，我幻想开始。寂寞的城市，交换着对抗单身的方式。啊哈啊哈。却靠荧幕维持啊！突然好想放弃所有自制，开车出去兜风，给你说心事，努力忘掉一切理所当然的事，别让浪漫从这城市消失。突然好想回到老的家。寂寞的城市，交换着对抗单身的方式。啊哈啊哈 ，Oh yeah， 啊哈啊哈 ，Oh baby， 啊哈啊哈 ，Say yeah。而笑不出来的是，住太大的房子，思念却靠荧幕维持。开车出去兜风，你说心事，努力忘掉。 时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我的心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。下课，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，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。下课，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输于你，多希望能够永远。 凌晨六点，播一张我最爱的专辑，就像的六月、有太多话没对你说出 I really wanna， 真的好久没收到你简讯，还是你忘了，总是能记得你唠叨的样子在耳边，现在会很怀念你抬头皱眉那些细节，能搬走多远你希望我多传点，我知道在我内心里面我是风筝，而你是线，总是用最温暖的口气说再见，会用最细心的方式看我照片，希望这首音乐播放你能听得见，你的每一个表情都从未离开过我视线、yeah. 看见你，没有你，城市在悬念每一笔，热闹的全都是你的幻影。想见你，心太急，狂奔拥挤的人群里，多希望。

天空，吹来一阵热闹的狂风，我把车顶开碰头，随着音乐节奏摆动，不要在多年以后后悔自己从来没疯过，享受小小的时空。就渡个转到奔向街头，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放松，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，不用再多说，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，让汗水尽情的滑落，体验一种不同的感受。 Hey, Jump up, jump up, let's go。 下风吧，哦哦，我的食欲少得可怜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星星睡睡，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，即使没有回来床，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，一遮眼也能刷牙，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，看见一个永远的太阳，阳光是礼物。开车又塞车，不如就打架挤公车，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，不工作摇摇晃晃，就把钱吃光光，就把没零钱坐公车，准备悠悠卡卡卡卡卡，我不能再省多，我要早睡又早起，跑步做运动，为了健康着想，要快赶上水中，虽然你没法挣啊，都过了生就过，卡卡卡卡，心奋发很利落，我要空个几扇找神父的我，认真专注生活，绝对不能再懒惰，那些围着我好难难，绝对不会错过。我每天醒醒睡睡，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，即使没有回来床，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，闭着眼也能刷牙，还可以在梦里上奔波，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，阳光是礼物。开车又塞车，不如就打架挤公车，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，我公车摇摇晃晃，再把钱吃光光，就把没零钱坐公车，准备悠悠卡卡卡卡卡，我不能再省多，我要早睡又早起，跑步做运动，要排很少水中，虽然你没法挣啊，都过了身就过，咔咔咔咔，心奋发很利落，我要空个几身找神父的我，认真专注生活，绝对不能再懒惰，还是会找我好男人，绝对不会错过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暑假去哪儿？当然丰台。2017丰台消夏季开始了，丰台旅游委邀您到欢乐水魔方共享第七季海啸冲浪节，万人冲浪大趴，令人疯狂的极速赛道，亚洲最大的黑暗漩涡，尽在欢乐水魔方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自己生活

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 是

放过去，保持安静，不要看我眼睛，不再透明。路灯下你的身影，是最远的距离。 清楚，决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。